照这样就不像画上 的。行行了，别抽了，都烧手指头了。讲讲， 这我得问问呢。 你问去啊。 进门上楼找经理。嗯，经理啊，经理啊，经理呢？经理在屋正坐着呢，瞧我。哎，进来进来进来，这找你不知你在哪儿住。 嘿，好。 找我找我什么事儿？你啊，最近先别来了啊。嗯，别来了啊。我说咱们说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唱两场。可不是，张君秋到了，改他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听信儿吧。我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嗨，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嗯。多少咱剧场接不着角儿，你再来。 老们拿他打赌子， 把我给气的。我连理都没理他。 是啊。 扭头就出来 了。走了。 你怎么那么瞧不起我呀？你就信张君秋啊？ 啊。 瞧不起我马洗澡？哼。我非唱不可，就唱。 嗨，人家占了园子了，你非得唱，你不讲人家吗？ 我非这儿唱，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胆子小点，我别处唱去。 哪儿唱去？ 天蟾。 哦，天蟾大舞台。 哎，原定不两天吗？ 是啊， 我改三天。 你看还加一天， 斗气儿吗？ 好好， 行行，打听打听。 嗯， 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跟他比着。 啊、哦，卖多少钱？ 一打听他那边 啊， 前排八毛。 哦， 1963年 啊。 八毛，我认为这票价定高了。 哎，哎， 不值。 63年张君秋八毛不算贵。 哎，太贵太贵 啊！ 不值不值 不值。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你看咱这票价还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嗯， 我一想他那八毛，我这儿啊，嗯，甭犹豫，干脆 两毛，两毛钱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会听戏啊，坐那歇会儿喝点水也值。 说谁呀？说谁呀？ 你呀、啊、 我卖多少钱？ 两毛。 他那可八毛。 是不？对，八毛的是张君秋。 我呢，我不值啊、 嗯、 我不入他。哪儿哪儿多玩哪儿看见了？我哪儿我卖过两毛 啊？你听人说是你看见的，你听人说是你看见了。 我自己这么琢磨的。 呸！别话。多可气！这还一劲儿杠着八毛八毛，我两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饭好不？我跟他一样价，那算我栽了。 那你卖多少钱呢？ 多少钱呢？ 啊， 1.2块。 哇，前排1.2块， 不对号 啊， 不对号，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的散座照样1.2块。 哇，这可够价， 够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哎，这倒是， 看的是玩意儿， 哎， 三天这戏码得硬。 那是啊， 哎， 您这头一天是什么戏啊？ 头天我是连环套插刀倒钩。 连环套 唱全了。 好， 坐寨倒马卖山插刀倒钩花脸豆抡。哎哎哎！让张君秋来这来了吗？ 他来不了，这人家唱的。 哦哦，完了。头天连环套，豆儿抡。 好，那么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嗯， 全本的奇冤报。 哦，乌盆记。 哎， 老生你也行，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马洗澡，全活。 俺们还全活。 哎， 嗯，我问问您，这奇冤报里去哪个角儿啊？ 啊， 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儿？ 连环套我是豆墩。 我知道，那是连环套。 哎、 我问这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儿？ 第三天我一想， 别别第三天。哎呀，我没问您第三天，我就问第二天奇冤报里您去的是谁？ 我去那主演呢，老生啊。 主演老生他叫什么？ 就是那个。 哪个？ 就那个张。 张 啊， 张别虎。 不是张别虎，不是张别虎、嗯、有个张别虎，我还叫他呢。张别虎，我叫他吗？ 那谁呀、啊、那是？ 就是让赵大给害死了，拿他做成盆了，就对了、 啊、对。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那个。 哪个？ 就那屋当做了家。 不是，我不不，这，我不听你这戏词儿，我就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那个老生，那个 老生叫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啊。 那是刘世昌。 对，刘世昌。刘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徐世昌是大总统。 啊，这谎话，这谎话。 不是你这谎话，你在台上报名字怎么办呢？有在这儿谎话的吗？ 这到这点时候到台上，我这阴着，知道吗？声小，人听不见。 这叫什么卷儿？这叫。 徐元茂，我的徐刘世昌。 哦，刘世昌， 哎， 这是第二天。 对， 那么第三天呢？ 第三天，来特别的吧？ 来什么呀？ 红油二楼， 红油二楼， 一人全定了。 好样的！我说您先等会儿 啊， 红油二楼， 哎， 您可注意身体，够呛， 够呛。 你想想啊，红油二楼。拿红油把二楼整个油过来，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交给我，我上去。一起活了， 你不行，你外行，你别跟掺和 啊！ 不掐脚，他不 这我还外行。 这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这么一个书，知道吗？ 啊， 大楼东， 这什么叫大楼东啊？红楼梦， 红楼梦的故事， 对，红楼梦那是。楼二油， 二油， 二油， 我先去大油。 对呀、啊， 完了我再去二油。 他也不嫌腻的哈，还去大油，像话吗？那是油二姐，油三姐， 这俩全归我。 哦，您一人演俩， 兜着， 那可不简单。 哎，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怎么样？ 行， 晚上是7:30开戏 啊， 早晨呢8:00，客位已满。 哇。晚上7:30开戏， 哎， 早晨8:00全坐满了， 坐满了，不对号啊，哎、因为不对号啊， 嗯， 谁不得早去啊？赶上前排又得听又得看， 抢座去。 8:00客位已满， 哎呦， 我还没醒呢， 啊， 我睡得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嚷嚷，呵，我扒着台帘一瞧， 哇，你行啊，瞧 我的， 我不是， 卖完了，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可是我得问问，您在哪儿睡觉 啊？后台啊。 哼，像您这角儿得住的饭店旅馆去呀、啊！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啊， 我不住，我总后台， 总后台， 我总跟那个香馆，就这个叠衣裳那个管服装那个，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呢？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哎呀，像您这么大的角儿，连被窝都没有。 不没有 啊， 不没有啊，不治这玩意儿， 不治 麻烦，累赘，弄个行李卷出来进去的。这个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哦， 以批以电 啊， 门帘抬帐 是 大守旧天幕，知道吗？ 啊啊， 还有70多个。 嚯，我说您拿个守旧改几床被窝多好。 你什么事儿？ 不碍我事儿，不碍我事儿。 早晨8:00，客位已满， 多好！ 刚经10:00 啊， 又来400多位， 干嘛呢？这是 买票听马戏走， 也要听戏。 哎，要买票 啊！ 经理说：“对不起，在这里都卖完了，你改天吧。”不干的人家 哦，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这东北的，你看西北的、河南的、山西的，大老远的就为听马戏走来的 哦。 无论如何，您给我们解决。 是啊， 没座了，要不您买站票行不行？啊，行，站票好，1.2。 哦，这站票也1.2， 不对号。 哎呀， 对号 好，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又来了。 买票听马戏走 也听。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哎呦，蹲票 不是这蹲票怎么蹲呢？ 人站着不是上面宽呢，底下窄。 哦， 俩人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好嘛，光听看不见，合着 刚蹲好。又来200多位， 又来了。 还有蹲票吗？我们买蹲票 也买。 经理说蹲票 啊，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方没有了。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我们就那儿了。 不是，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蹲不了 啊， 趴着， 趴着， 趴票， 趴票啊， 趴着，趴着。 哎呀，我头一回听说。 不过这趴票够难受， 是吗？ 看不见还不说呀？ 啊， 喘不出气来。 这怎么呢？ 坐着那个， 嗯。 踩着他后脊梁，打算叫个好啊，都费事。 怎么着？ 得跟那位先商量。 怎么商量啊？ 我说老家 啊， 老金家，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行吗？ 干嘛这是？ 好好听戏不完了，你抬什么脚啊？你让我叫个好，我也真会痛。 这个好、 怎么这样呢？ 又踩上了， 你瞧这难受劲儿。 拍戏的时候 啊， 又来170多位， 还要来呀、啊！ 哎呀，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 哟， 哎呀，听不着马戏好，简直就活不了喽、啊！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一点地方都没有了， 是 那也得听。要非听不可的话，那只能是买挂票。 挂票 啊？ 怎么挂呀？ 墙上钉大钉子。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了，往上一挂头， 全吊起来了。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心里这个痛快， 高兴了。 办戏 办吧， 豆儿炖 好。 我刚要打花脸啊， 啊， 就这个。 啊、不，这什么花脸、啊？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是，我说勾脸，我怕你不懂。 哦，他怕我不懂， 哎、我还能不懂？ 啊、哦，你懂， 我刚要勾眼儿就勾眼儿， 你不是懂吗？勾脸儿， 刚要勾脸儿啊！ 哎， 后台进了一人， 嗯， 这人个儿不高，挺精神的。 哦， 进门倒辛苦，辛苦位，辛苦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跑这找洗澡？ 我姓马。 嗯， 哎呦，马老板，一向腿懒，少拜望。我说您在哪儿住？ 好嘛， 我说你干什么的？我是唱戏的。唱戏的不认得我？ 不认识。 贵姓啊？姓裘，裘盛荣。 啊？裘盛荣去看你去？ 我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也没别的事儿啊。听说您贴连环套，您别唱豆尔敦，您唱豆尔敦我就没饭了。 啊？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力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腕，都知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呢，我就一分钱不值了。 哎呦， 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呵， 我来这豆儿炖。 嗯， 我你来豆儿炖，那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我一想，对呀，行，我来天霸。 哦，天霸你也行， 别字去了就是行啊。 哦，好， 接工戏啊。 哦， 我给你勾脸，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说金鹿啊，金鹿。 我这金鹿是谁？ 王金鹿。 王金鹿。 他都办好了。 嗯、 哦，我说你改季全。 哦，让他改了。 我来这黄天霸。 嗯， 办好之后，扒着台帘我一瞧， 嗯， 裘盛荣这坐寨倒马 啊， 一门都没有。 是吗？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的，哎呀，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那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当然不行，当然不行啊。 是吗？ 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的，谁给你叫好？ 哦， 打他一出来，台底就嘀咕：“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裘盛荣，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听见没有？ 啊，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是啊， 听咱这一上场，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 啊， 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哎，好 啊！那天我嗓子还特别痛快， 哦， 唱得好， 好， 一马一了啊。 什么？这是什么？ 这分河湾了。 哎，什么分河湾？五家坡。 哎，五家坡不是那天不是一马立了？ 什么词儿？ 不是一马立了？ 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 不亏不价。 哪儿的词 儿、 啊、 呀？ 哪儿的词儿？这是？ 不 是 那个， 博 马，宝马，宝马快刀。 是什么呀？ 啊，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哦。那天你听了？ 我没听啊。 听了？ 我端子听了。 你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这是你的词儿 啊， 这是你的词儿。哼，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那么说他呢？ 我就这词儿、 啊、都是这词儿、 这个、 啊， 这是保什么关？保什么关？ 保镖路过马栏关。 保镖路过马栏关呐、 哇，这